两十五年 同门。

不顾你是坚强，写真托你难为天强的测试的车场黄兄如茶心与小生儿我也无能力把孤保修建江山寻孤灯仙桃身家一命保祖先献给你在天子里你不知

好这一片心啊， 与你两家早联姻，我千金原是你邻家人，送一祝啊是文内事，相公有比挂在心。 门第夫你无自愿接神情，自从我无生亡故，欲遭大祸烧家门，母子忙偶才起身，家兵挑山孤光阴，那一日替换脚比翁虚伪，路上引人啊都爱冷恩，什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关天落雨关天晴，女婿将放挑山马，有无骑马来爱有成，为家找来我娘亲，必先太师要拉婚，八字还是给秀英，从此两家就断了亲。 相公啊，老母亲听了了

小白牛，阿里是我家小新娘，媳妇大娘侬是我家小白牛，小新小白都是牛，老太婆啥非得那两块牛。媳妇啊，侬辛苦快来起舞啊舞，也得媳妇来听音婆婆。阿里从前是得亏侬啊，哪位今朝白日是来认错？侬可以个快到西，哎呀快到东。辛苦的贵的是红啊呼呼呼，媳妇侬三番不离异，一日上月不主要去湖上住，各种睡觉也是饱啊，侬夜凉媳妇就有好劲拉鼓，听众步步来接风光，高明夫人与侬住啊，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越剧诞生100周年演唱会下半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请看天仙配弦场陆玉，七仙女厌恶天空岁月凄凉，乃不顾天规森严，只身奔向人间。在土地公公幽默诙谐的见机行事中，和董永结成美满姻缘。七仙女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雅玲扮演，董永由国家二级演员周山扮演，土地由国家一级演员黄宗毅扮演。 刘知县他那里把我拦住，会转身来三把大路走，你三番两次拦阻于我，是何道理？ 娘娘罪，自古道大路通天，我走过遍，难道是你走的我掌都斩不得我？ 是啊，哦，大姐，请你行过方便，让我过去。 嗯，日赐起。 起。大姐，你为何转我一棒？ 你见被报国，手拿雨伞，心中有死，慌里慌张，中了我一棒。 我 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吗？ 我转了他一棒，也未可知。大姐，我们二次再起。 起。 姐，到底是你抓了我，还是我抓了你呀？ 大哥，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我怎么不想过去？ 你嫁至那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你。姐呀，家之当然许多蜜月，我双亡不但一人，是你爹死 大哥小呀，

堂我要告辞了。 送公公。 免送。 你出去。 好听的朋友，再会。